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大家看到我哋新嘅宣传片，有少少以 为第一次就系， 以为我哋去补选三条友，重夺香港，知唔知啊？ 系 咯，啲竞选宣传片咁样，咁咧就第一次出街啊，应该系，之前都冇出过，其实。 啊，终于 拍咗好耐噶啦，我哋 系啊，嗰阵时我就上咗两张相上去啊嘛，咁啊啲人喺度估啊嘛，咁啊最多人估系范国威，因为都系平头装。 咁其实咧就上个礼拜咧都已经出现咗噶啦，陶君衡 系啊， 咁咧就今个礼拜咧佢就去咗美国，咁所以咧就上个礼拜你又病咗，咁咧就大家仍然未有机会咧就系呢个呼添上阵。咁咧就，所以咧就今日大家都係即係扎住上陣嘅，都係扎住條頸。 係啦，你都係喎。 喂，大佬，而家即係 而家睇下你傳染我定我傳染你嘅，睇下第一聲邊個 睇下邊個只菌勁啲，係嘛？究竟你嗰個係 Plan A 啊，定係嗰個 Plan B 勁啲咧？咁樣咁咧就嗱，首先講一講個 Apps 先。咁咧就我哋城寨咧就已經 launch 咗個 Apps 噶啦。咁咧就喺如果你係用 iOS 嘅咧，就用呢個嘅 App Store 裏邊咧。你就喺 search 嗰度咧，你一入去咧，你就會見到 trending 咧。而家我哋企喺 number one 嘅，其實 係 即係 download 嗰個情況係好多人 download 嘅。咁咧就如果唔係咧，就打字打城寨得噶啦。咁好多人打錯嘅，我發覺打城寨打咗城塞，食塞米嘅塞。咁咧就所以咧 係木字， 係啦，下邊係木字嚟嘅。咁咧如果你打城塞咧，就揾唔到有個咁嘅 apps 嘅。咁你如果係 Android 嘅話咧，你就可以去Play Store 咧，一樣就打。城寨咁咧就會揾到，然後咧就下載咁兩種 login 嘅方法。咁中間我哋休息嗰陣時咧，我就拍咗一段片去即係教大家點樣去用呢個 apps 嘅。咁 apps 裏邊有節目嘅，而家就係、是、我有個新嘅節目叫做咧細良講呢啲，就係、是、好似阿蕭生最新消息咁。 哦， 啊咁啊， 十分鐘 Jeff 可以遲啲都可以拍15分鐘，坐喺度揾部 notebook 對住個鏡頭講就得噶啦。 嗯， 咁我哋就會。upload 上去嗰個 apps 嗰度，咁就短嘅，就係、是、通過 apps 去睇嘅。因為你一篤入去搭車又得，由觀塘站逼到去呢個旺角站啱好睇完。咁但係就通常唔記得咗落車嘅。 我試過， 我試過，我就唔建議大家過馬路睇啦，真係就係、是、可以咧，就係繼續呢個喺地鐵嗰度，因為唔記得咗落車都唔緊要，翻翻轉頭嘅最多。咁咧就除咗呢個細良講呢啲之外咧。咁咧就仲會有呢個龍津易學嘅網上課程咧，就係喺呢個 Apps 裏面睇嘅。咁你 download 咗就冇蝕底嘅，其實。咁亦都我哋今日呢兩日都好犀利嘅 download 嗰個情況。咁我哋估計第一個禮拜可以過到10,000。咁而我哋目標，我哋希望有100,000人 download 嘅。係啦。咁如果100,000嘅話咧，我哋就係一個好大嘅社群。而利用呢個社群咧，我哋亦都可以有好多活動啦，或者係著數啊，俾大家。咁呢個係即係一個重要嘅一步嚟嘅。 越多人咧，越有力爭取著數喎、 啊。包括真普選， 真普選固然係最大著數啦。但係如果你從商業嘅角度咧，一個社群你越大咧，你變咗你係可以幫呢個社群爭取到越多嘅。 嗱，當梗係啦，你就有一個 bargaining power。咁亦都好多時咧，就係話大家而家對於個政局好多意見啦，即係對於包括黨派啊、組織啊、團體啊等等。咁點樣發揮呢、這個？每一個人的群眾的力量呢，我都是要串連起上來的。我們沒有一個司令台，一個大台去發號司令，但如果大家串連起上來的話，所發出來的力量呢就可以很大的。 還有在策略投票那裡，如果你一早呢有一個這樣的鞏固的社群，是已經大家聚在一起一段時間， 是不是臨時臨急？ 不是臨時臨急， 一定不行的，臨時臨急就 是的。就算你說呢臨選舉前3個月都是太急， 即系咧呢个咁嘅即系社群咧，其实有好多嘅，即系喺个公民社会当中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嘅。 但系呢个社群就你唔可以靠一个大台，好似政党咁样一个由上而下嘅咁样去发展出嚟。咁我哋而家呢个系一个向横连结嘅一个社群。咁当然大家个信念系一致啦，系即系同路人啦。咁而呢个信念本身咧，就令到大家走埋一齐。咁我觉得今次泛民嘅初选咧，就都几鼓舞，因为咧。我見到好多城寨嘅聽眾去投票，包括喺地鐵上面撞到佢哋啦，喺火車上面撞到佢哋，啱投完票啦，亦都喺票站門口咧，好多人走埋嚟，即係好激動咁啊！見到我就捉住我個膊頭啊，咁樣喺度即係話：哎呀，你落嚟啊，真係好啦，點點點。咁我調翻轉，我多謝佢哋出嚟投票。其實因為你都知道啦，就。事先嗰个气氛都几恶劣下， 哎呀，好担心啊！老实讲，即系呢个初选之前咧，真系实在咧，即系哇，冇乜人。你喺个 even 喺个 social media 里面咧，系冇乜你见到有关初选嘅一啲 post 嘅。 嗱，有两个 系去到最后嗰两日嘅， 有两个原因嘅。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呢、這个民主动力啊，呢、這个主办嘅单位咧，佢哋都好尽力噶啦。其实赵家贤。咁咧問題就係綠頭老師咧，我叫佢做，因為佢個頭就好似 IQ 博士裏面嗰綠頭老師咁啊，個頭好大咁啊。咁咧綠頭老師就揾唔到票站啊，其實 可唔可以全部街站都變咗？ 係啦，咁所以咧就街站又要準備 contingency 啦，驚落雨啦，因為你都知道上一排都即係又凍又落雨，咁就室內嘅地點又好少，我相信亦都係面對好多艱難嘅，譬如以往。可能在特首選舉裏面做過初選票站的地方，包括教會啊、學校啊，很多都怕了而家呢個咁嘅，即、就、係、是、一種共產黨所製造出嚟嘅白色恐怖嘅氣氛。 借地方俾你，我都驚地 驚賴嘢係啦。 啊、 你哋而家連港大去選學生會都驚賴嘢嘅啲人，你諗下驚到咁嘅地步，咁所以咧就大家真係要即係俾一個嘅呢、這個就真係包容啦，即係咩咧就係、是。無論民主動力做出嚟係有好多未必完善嘅，但你要考慮到個客觀個環境啊。我覺得真係已經盡咗力嘅，真係好多義工，我見到佢哋由朝企到晚，有啲我哋城寨嘅聽眾嚟嘅做義工嗰啲係，即係由朝企到晚嘅真係，咁朝九晚九，人手亦都唔夠啦，即係要靠即係冇得偏更啊。 啊，唔係，所以我覺得就係、是、依、這個係一個都係一個示範動作係咩咧？嗱。好，我覺得今次其實咧，雖然係有一啲我哋擔心嘅漏洞喺度咧，但係其實你睇到佢喺個設計嗰方面咧，都係已經盡力量咧，希望咧係可以令到嗰個嘅即係所謂嘅選舉個公平性嘅增加， 同埋體現到個民意最重要 係。係啦，包括你睇到個 proportion 啦，個設計啦， 四十 政團只不過係佔10% 啲組織， 分票45%， 係啦， 投票45%。 咁另外咧就。嗰、那個嘅要人帶嗰個嘅身份證同埋呢一個嘅住址證明啦，我覺得呢啲所有都係一啲可以令到今次個選舉咧增加佢個公信力。 我覺得係成功嘅，因為咧就之前我同阿姚松炎傾，佢都好擔心，同埋范國威都好擔心嗰個嘅。首先就唔係自己贏唔贏到啊，而係話反應冷淡。嗱，反應冷淡唔係話令到邊個個別候選人佔優，唔係呢樣嘢，而係成個泛民嘅 credibility。是会受损的。 你个 result 会 是啊，你出来得几千人投票，咁你哇大佬即刻嗰啲主流媒体啊扮主流嗰啲啊就会揭你啲衰嘢㗎，走嚟影啦。喔、哦、全日都系得小猫三几隻就影住嗰啲嘅票站呢门庭冷落。嗰啲片就周围咁 loop 㗎啦，其实。 你前日呢嗰、那个嘅票站嗰度呢成日都排长龙。即係呢個咁嘅景象咧，自己本身咧，嗱當然啦，嗰個嘅投票嗰個26,000嘅人數，都仲係有人嘅喺個，我覺得 Facebook 嗰度咧，我睇到咧，都仲係有人咧，哇少啊，人數少啊，跟住就話，哇你睇下成個選民登記嗰度應該係幾多100,000啊，你而家得26,000咁少，喂。几样嘢加埋，你真系唔可以用咩咧？唔可以用一个选举，政府选举。第一，佢系一个政泛民主派嘅初选，逢亲初选咧，嗰、那个嘅投票率必然低嘅。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建制派嗱，建制派嘅选民咧系斩咗一半噶啦嘛，已经又斩紧一半噶啦嘛，除非佢动员嘅啫。 系啊，如果系就惊啦，系啊，得人惊啦。 咁你睇到即係今次26,000呢其实你可以话嗰个嘅睇到个票站嗰个排长龙嘅情况呢我觉得如果仲有人出嚟讲就话哇喺你代表性不足呢咁嗰啲。 喂李慧琼都唔敢讲啦李慧琼都即刻出嚟告急啦、你睇到个势。 好簡單，我就係話，等於曼聯出嚟踢波，如果對呢個曼城就梗係爆棚呢一組。嗯、但係如果曼聯自己操練分組賽、 嗯、 ，A 隊對 B 隊，然後招呼球迷入場。咁你谂下啦，顶晒笼咪几百人，曼联啦，奥脱福咯，大佬、 啊， 就系咁简单啫嘛。呢、這个今次就系所谓初赛范文里边自己 A、B 队初赛嘛、 嗯， 或者 A、B、C 队初赛嘛。咁、 嗯、 所以你问我咧，喂，八个票站啫，坦白讲， 八个， 一个三个九龙西，新界东五个。仲要新界東裏面一個喺中大添， 喂！不過某個程度上，可能依個又好啊，造成排隊現象咯。 其實我覺得真係即係狗屎撞馬棍啊！今次就綠頭老師咧揾唔到票站咧，結果就谷曬啲人龍啊！係啦，呢啲就係咧，我成日都見到北角有個賣蛋卷嘅一個鋪頭啊，佢就特登每一日咧都係一早咧。就要人在門口排隊， 係啦，呢個係 marketing 嘅， 係啦，嗰、那個嗰、那個蛋卷鋪咧就係咧喺嗰個嘅呢個鳳城酒樓前邊，咁咧哇，見到我每一次朝頭早九點鐘經過， 嗯， 已經條龍已經排到不得了，跟住咧十點鐘已經擺個台面黐張紙喺度，今日受慶 曬啦，係啦， 係啦，咁咧就你問佢可唔可以做多啲咧？當然可以啦，問題就係、是、亦都你諗下啦，呢種咁嘅排隊現象，亦都係製造咗一個好大嘅 marketing。咁今次我覺得。在泛民的 marketing 来讲是成功的，就是说在确立一个初选制度和呢、泛民的支持者对整件事的反应都是正面 是、 正面的原因我觉得是什么呢，大家体谅到有很多的就是不是正式投票，所以、制肘在哪里、 嗯、 还有他是愿意出来投票、 嗯、 我看到在石硖尾呢就排半个钟差不多要、 嗯 黄埔都要排成半个钟，咁啲人咧去到即系夜晚黑八點啊，仲係要排成排到轉彎成，我諗都成即係四十分鐘啊，三十分鐘咁樣去投票咧。 所以我覺得係 咯，係有個有一道火喺度嘅，真係。 其實係都，我覺得係一個證明咗一樣嘢嘅，市民嗰、那個我哋成日用嗰個字叫 engagement 咧，係好重要。你今次咧嗰、那個泛民初選咧有一個咁嘅成績咧，其實係可以令到唔單止係有利於三一一個補選。 对泛民嚟讲都系一个嘅动员嘅机会嚟噶嘛？ 系啊， 系啊。 喂，你如果今次门庭冷落，小猫三四只，其实对三一一嗰个补选咧，嗰、那个气势对于民主派嚟讲系一个打击嚟嘅。 我都话啦，嗱，我喺石硖尾最后尾啊 ，CCTVB 都被逼去石硖尾嗰个采访啦，因为见到人龙咁长，佢都要拍出嚟嗰个情况。咁你变咗就系咧，嗱，主流媒体咧其实系冷待呢件事。 一定噶啦， 喺上个礼拜大家知道嘅，其实、主流媒体完全。即係對呢個民主動力啊，呢樣嘢或者係初選裏邊嗰幾個候選人嘅 campaign 咧，基本上係即係個 cover 係好少嘅其實。 但係其實如果按正常嚟計咧，呢啲咁嘅政黨嘅初選咧係一個大新聞， 大新聞嚟嘅係啊，因為 一個大新聞嚟㗎， 牽涉到一個喺成個香港嘅政治發展嚟講咧係一個， 仲好似係第一次 landmark。特首選舉有，但係如果你話係補選第一次啦， 係咯， 之前就係阿何俊仁。就同阿边个啊？ 同冯检基，系冯检基，冯检基。 之前啊，补选试过阿卢永乐对陈方安生，但系嗰次嘅投票嘅人数系更加少添。 哦， 系啦，咁就几千人嘅啫，我记得票站亦都开得好少。 嗯， 咁但系今次我觉得咧，系能够有咁多人出嚟投票咧，我觉得除咗系大家即系真系希望保住呢个泛民议席之外咧。我覺得亦都係啲市民咧，係對而家嘅政局好不滿啊！ 我 係一個係一個投射嚟嘅。 係啊，個 DQ 本身係一個同以前嘅補選最大嘅 不公義啊！係啊， 係啊，之前嘅補選係冇呢個所謂嘅 DQ 嘅元素，但係今次你睇到即係、就是、哇咁你都搞掂啊！即係呢個用釋法夾硬整走我哋四個議員，我覺得呢個 整走其實 六個係嘅，六個 四加二啊，係啊， 四加二係啦。 咁你特别 我成日唔中意 DQ 六嘅，系 DQ 四、DQ 二， 系啊，特别系 DQ 四咧，我觉得咧系离晒谱嘅，我觉得， 啊， 即系你问我到今日我都睇唔到有乜嘢嘅理据 DQ 四，其实 DQ 二都系上纲上线，我觉得，就算阿芝拿宣誓咧， 都系嘅， 都系上纲上线嘅，其实就借头借路咧，然后咧就即系将立法会里边嗰个势力平衡咧，就将佢咧拱过去建制派嗰边。唔係你修訂議事規則啊！呢啲 你以前嚟計咧，你就算嗰次你唔去接受佢嗰個嘅宣誓咧，你可以俾佢選再宣誓噶嘛？ 再宣誓過上可以解釋咁啊？ 係啊，都係咁噶，你可以俾佢再宣誓過啊嘛。就算你話阿梁油都係噶， 係啊， 啊咁，但係佢今次嘅選擇就係 DQ 你。 所以我就話而家去到個地步咧，就大家好擔心， 即係話就算喺呢個補選即係初選之後，嗱，我覺得第二個值得即係鼓掌係咩咧？就係兩個勝出嘅候選人都係強勢勝出。 哎、 如果你话叮当码头，即系大家三十几分对三十几分对廿几分啊，咁啊有排拗啦。 其实呢个重要嘅， 系啊，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喺初选里边大幅抛离第二位嘅候选人，就姚松炎啊六啊几分啦，咁就第二位佢都廿几啦，廿三点几，咁啊呢个即系冯检基啊，咁而喺新界东里边咧，阿范国威咧虽然喺诶团体票里边咧就郭永健占先，咁但系咧喺民调系大幅抛离嘅佢系。咁而喺票站實體投票咧，亦都係嘅。咁所以兩樣加埋咧，亦都係五成幾，接近六成咧，係對二十三點幾嘅 嗰個得分率。阿姚松炎咧，就應該話佢喺嗰個實體票站咧，如果你講實體票站， 贏到好犀利， 開行啊， 開行九千幾票， 79%， 民調咧，佢就同阿馮檢基咧就拉近咗嘅，其實，因為馮檢基話曬都係老手啦，其實即係如果你做咗咁多年，你冇九成知名度咩？梗係有啦。所以民調咧。反而馮檢基同佢嗰個差距就唔係實體投票咁大。咁喺團體票裏面咧，就姚松炎係佔優嘅。 佔優都70%啦。 係啦，都70%。咁所以變咗佢強勢參選嘅話咧，喺即係下一階段要團結即係泛民嘅組織或者係支持者咧就容易，因為佢差唔多有少少係眾望所歸嘅。咁就算新界東嘅范國威其實都係眾望所歸。 都係。 係啊，因為佢喺實體票站投票裏面都係大幅拋離呢個郭永健嘅。 係啊。 咁亦喺民調裏面嗰個差距亦都好大，咁所以嗱兩個元素加埋，第一26,000人投票，第二勝出嘅咧亦都係咧係有相當嘅代表性，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就阿綠頭老師係立咗個功勞嘅。 即係佢兩高咧，叫做投票人數高啦，另外一個 勝出嘅得票 勝出。者個得票率高，呢兩樣加埋咧，就個認受性就高啦。 係啦， 成個選舉。 咁但係認受性高咗之後咧，跟住咧就兩樣嘢出現啦。咁咧就琴日首先爆發嘅咧就係呢、這個范國威嘅其中一個支持者韓連山咧，就喺競選當日啊，就喺自己 Facebook 裏邊咧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孖叉呢個 幫民主黨郭永健拉票嘅嗰幾個 邵家臻啊、黃之峰地就係賣港集團咁樣。咁我當日咧我就大約三點我去石結尾應該大約係五點零鐘啦。咁我就同阿邵家臻一齊，即系出地鐵站嗰陣時候撞到佢。咁佢就同我講呢件咁嘅事。咁當時我嘅反應就好簡單，我話搞乜鬼啊？大家各有各宣傳，去幫自己人助選咯。 Common sense 喎，唔係咯？呢個 common sense。 喂，呢個 common sense。 喂，即係我曼聯 A 隊對 B 隊，喂頂你呢個勞基蘇爾就腳腳七住鏟落去撲呢個保巴嗰度。 啊， 唔會啩，大佬？你咁样嘅话，大家打交嘅喎，真系会 嗱，唔系除非咁啦，你除非一个情况就系郭永健出茅招， 系啦， 即系你就话你班友仔做咩支持一个频频出茅招嘅候选人咧？你最多系咁样。 出茅招其实都唔系佢啊，系民主党后边嗰啲人啫，亦都唔同郭永健冇关，我都唔知道其实肥仔大嗰啲系 亦都同阿之峰啊，同阿 系啊， 佢哋其他人冇关噶嘛， 系冇关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觉得阿韩连山喺呢个问题里边咧，系我觉得系做得过火啊，真系。咁好啦，收尾佢就喺個 post 裏面咧就刪除咗呢個嘅黃之峰，地亦都咧就佢踢埋佢哋嘅原本係，跟住就將佢改咗成為呢個叫做和理非集團咁樣。 嗱， 就 聽 down 咗嘅 tagging 咧，有時有個情況嘅，就係嗰張相認得嗰個人，呢、這個有咁可能噶嚇。 係啊， 即係你個朋友，你嘅朋友，你嘅朋友裏面有佢個名，有佢個 account 咧，咁 Facebook 咧就會識得咧，就根據個 facial recognition 咧嘅技術咧，就幫你 tag 自動 tag 嘅， 自動 tag， 我成日都中伏噶，好多時要你自己解翻個 tag 噶。 OK， 係啦，咁有咁可能性 啲人影咗劉青雲就 tag 咗我咧。或者影咗黄锦星， 可能性好好低。 影咗黄锦星就踢咗阿 Lens， 可能高佬王就会 戴翻顶草帽先得。咁咧就嗱，我觉得就算啦，选完之后亦都告一段落，即系要进入第二个 stage 啦。好啦，结果咧就琴日就喺网台嗰度咧爆发同呢个林卓廷嘅骂战。咁嗱，我觉得林卓廷系有 point 嘅，其实佢就系话喂，你选完之后，民主党都表态会支持范国威啦。雖然之前大家有過節都好，咁而范國威亦都要尋求民主黨嘅支持啦，呢個就係政治現實啦。 咁係政治嚟㗎啦，不嬲都係㗎啦， 政治行為嚟㗎。 係啊，政治行為嚟㗎。 係啦，大家唔係殺氣，係政治行為嚟嘅。就算你話 OK， 好多人話喂，如果真係 DQ 咗阿姚松炎咁點咧？一陣間先講。 但你話韓連山仍然繼續喺呢度問題裏邊咧，就話我而家就唔講黃之峰，我就係話你民主黨賣港，攞翻2012年密室談判嘅嘢嚟講，亦都無謂，我覺得。嗱乜你咪又係 loop 翻幾年前本土派圍剿呢個泛民嗰陣時嗰套嘅説辭咧？我真係好反感啊！其實 要講咧，究竟民主黨有冇賣港呢？這個又係已經另一個 topic。但而家暫時唔講 topic， 我反對㗎嚇，我自己先。 我都反對啊！ 我反對你話嗰次嘅咩、 啊？你可以話佢做得唔好。 係啊， 諮詢啊等等各方面，但係佢賣咗啲乜嘢？我成日都問賣咗啲乜嘢咧？有咩嘢我哋有，而因為佢談判冇咗嘅咧？ 即系嗰个嘅所谓嘅叫做，如果一个政党为咗个政党嘅利益 个私利啊， 私利呢、這个都不算系卖香港嘅，因为如果除非佢嗰样嘢系对香港人有损失，但系嗰次嘅2012年嗰个嘅政改当中，究竟香港人有咩损失咧？咁样你可以话喂，佢真为民主党争取咗一啲对佢哋有利嘅嘢， 但系嘅嗰个超级区议会嘅议席里边，其实喂大佬啊！你當時反對嗰啲人都有參選啦，收尾喺2016年呢屆，所以我就覺得嗰件事已經係過去， 過去而且 亦都唔係話有啲乜嘢嗰個所謂嘅賣咗乜嘢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政治攻擊嚟嘅啫，亦都唔好大家當做係一個嘅，即係政治攻擊嘅意思，即係話係攞嚟講嘅。咁所以阿韓連山喺呢個問題裏邊死咬呢個民主黨咧，我覺得係對成個。即係三一一嘅補選，或者之後2018年，我哋點樣面對更大嘅呢個北京嘅壓力啊？係冇完全冇幫助，只會再 create 內部嘅矛盾。 嗱，如果韓連山所講嘅個邏輯係合嘅話咧，今次基本上泛民嘅初選你都唔應該支持嘅，因為中間有所謂賣港政團喺度啊嘛。你個民主黨嘅賣，你認為佢係一個賣港政團，佢應該已經係 outcast 咗喺個民主派裏面啦。即係如果你係嗰個所謂嘅原則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話，咁你就應該唔係支持阿范國威添啊！你直情係應該反對呢個民主黨係參與初選。 同埋我覺得嗱，即係咁就陷阿范國威於不義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講到而家好似就係佢係范國威陣營裏邊，雖然佢口口聲聲話我唔代表范國威。但現在站出來的姿態就好像是為范國威或者是什麼去攻擊這個民主黨。好了，范國威正正就是要尋求過去競爭的三個派別，包括本土派包括泛民的支持，這樣才有機會打敗這個工聯會的代表 鄧家彪。 因為鄧家彪其實的實力未顯露出來，你現在在這裡插腳下去，即其實本來你就應該退開打邊鼓的嘛，你現在就攻出來做主角，然后就下下同阿林卓廷开拖，咁你开拖嚟之后，人哋就会觉得喂，屌会唔会你系黑白无常嚟噶？系唔系阿范国威指使你嚟出嚟开拖噶？一边就问我哋攞票，一边揾条友嚟骗我哋啊？嗱，我相信范国威系唔会咁样做嘅。我 相信咁做有咩意思啊？ 韩连山做嘅嘢系代表佢自己都咁讲，其实系嘛？因为范国威好明白政治现实，你而家就系要向泛民攞票啊！这个就系政治现实。任何专业 professional 嘅 politician 咧。都是会这样做的。初赛大家踢完之后一起去踢曼城的时候，就算在分组赛里面普巴和卢基梭尔大家打交都好，到时去到对曼城的时候，你两个没可能在十几万观众面前在那里互片的嘛。 你其实呢从各方面的逻辑是讲不通的。公民党和民主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所谓民主团体是支持郭永健是早于是很早的事啦，即是在他们所谓的拉初选 和每个政党是有自己的考虑。我自己也都会觉得在九龙西里面民协这样去逢检机会参选，其实我是有意见。是吗？即是觉得喂大佬，你已经上次新界西已经搞到这样了，为什么你今次还要死出来啊？这样。即系呢个系我嘅睇法嚟嘅，其实，但系会唔会话因为咁样，我日日喺度咧用个台咧就去轰下冯检基咧？其实呢个我觉得亦都要有所分寸。 仲有嗱，除咗咧用语都系好重要啊！嗱，你唔好话用语唔好，哇！我口噏咗出嚟之后，我就自己删翻又改。喂，你卖港集团呢一个 好严重嘅 指控嚟噶嘛？ 是啊，我在个 post 嗰度话，哎，呢个民协同埋民主党好心唔好死出嚟啦，都俾人闹啊，我都俾人闹啊。 咁但系你呢句说话咧，你都系我冇讲你卖港，只不过话，哎，算罢啦， 你死出嚟做乜鬼啊？咁样系咯。 咁嗱，我觉得咧，其实今次嘅初选咧，其实再一次讲清楚咧，民主党派嘅合作系好重要嘅。 同埋市民， 市民嘅 engagement 好重要嘅。 市民 engagement 之后，市民都想你哋合作。 系啦， 如果唔系点会涌出去投票啊？ 咁所以 佢系支持紧呢个初选制度。 冇错，所有我喺我 Facebook 讲，我话所有愿意参加今次嗰个嘅初选嘅候选人，我哋都应该鼓掌噶。我哋应该鼓掌，我应该。就算冯检基都好啦，我都为佢鼓掌，因为点解啊？因为我觉得，喂，你最少肯用一个咁嘅制度嚟去叫做用嚟去决定究竟边一个出选，喂，咁点都好过嗰啲而家有啲人咧就唔参加初选，又跟住就话我系民主派嘅，又跟住选完之后仲话你哋冇认受性啊，又跟住我 嗰啲就唔使理佢啦，嗰啲 有人系咁啊嘛， 嗰啲就好简单嘅啫，其实就咗攞嚟咧就系、是。即係大家都明㗎啦，策略候選人我哋叫做係啦，即係 佢哋又係策略候選人， 策略候選人呢啲叫做咁啊！我一早預見嘅，我話九龍西都會有係嘛？如果即係頭先跟住我哋會再講啦。如果 DQ 咗啊姚松炎嘅話，呢啲更加多策略候選人會出現趁亂啊，趁一個有認受性同埋有威望嘅候選人冇辦法參選嗰陣時咧，會更加多呢啲策略候選人出現。而家佢係等緊呢個機會嘅，其實喺度咁嗱。頭先我再講翻韓連山呢個問題。大家要睇清楚，真係即係有一啲喺一個唔合適嘅時間去做呢啲嘢咧，大家係要提高警覺。我覺得真係即係嗱，唔好講話 label 嗰人係咩動機都好，可能係一時衝動好、憤怒好或者乜都好，群眾千祈唔好跟住喺後邊去討論呢啲咁嘅嘢。 嗯， 就 stop 喺呢度。 我所以我都話，我今日 Facebook 都話算啦，呢啲嘢。 我覺得范國威亦都要清楚明白，你自己嘅參選係你自己 control 嘅 campaign。不是被任何人騎劫的，其實我去支持范國威，我亦都問范國威，其實你想我點呢？你想我喺邊度呢？去做乜嘢呢？是以佢為主體嘅，其實、而唔係話我要你做乜，我要你做乜， 係 咪呢個好緊要？我覺得我亦都講啊，郭永健敗選之後，佢自己呼籲泛民要團結，呢、這個亦都係大方得體嘅後生仔嚟嘅，唔係話後邊勾腳啊打爭嗰啲老屎忽嚟嘅，其實。 来日方长，讲真， 咪咯， 2020年又再卷土重来， 两年之后已经你啦，补选之后好快已经你噶啦，所以大家系睇紧，唔系净系呢一个位啊，呢个位可能做两年半嘅啫嘛， 所以你咪趁之后嗰个位咧，你睇到每一个所谓支持民主嘅人，究竟佢有冇一个嘅叫民主气度、民主风格咯，即系亦都直至大家亦都睇清楚咯。我覺得今次嘅初選，其實喺初選嘅過程當中，同埋特別而家初選完畢之後，你要睇各人嘅反應如何。如果有啲人仍然咧係唔尊重嗰個遊戲規則，仍然咧欺 唯恐天下不亂， 啊唯恐天下不亂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大家就即係叫睁開你隻眼睛睇清楚咯，呢啲嘢。 嗱，咁第二樣我哋就好多人都擔心我哋啲聽眾咧，因為好多都即係跑路遠跑去石硤尾投票啊、黃埔啊嗰啲都好擔心 啊。 就係、是、話喂，今日星島就講話呢個根據可靠消息，就係、是、呢個姚松炎咧就唔能夠喺今屆裏邊咧再做立法會議員，所以為咗尊重人大釋法嘅決定咧，就特區政府就唔應該確認佢嘅參選資格。 嗱，不如我試下咧用佢，其實成個文章係有三個大家要注意嘅。第一，或不能， 或 ，OK， 好大可能， 或不能係啦。第二， 即係冇講到死嘅 可靠消息。 系 ，OK。第二叫可靠消息，系冇讲边个讲嘅，即系我同你都可以系可靠消息嚟嘅。我随口 up 咧，跟住佢就可靠消息都得嘅。第三就系嗰点啊，错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而作出嘅判决，佢被取消嘅系今届立法会议员嘅资格。嗱，你睇到佢呢一句咧，并冇引述任何香港法例，唔系引述立法会咩条例啊咁样。是话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而作出的判断咧，这个嚟去推敲 一个 judgment 嚟噶呢个 啊， 即系重复翻呢个政协王国强同埋上一个礼拜大公报嘅嘢，今日星岛再炒一次。 系啦， 咁林郑咧就有回应嘅，佢嘅回应就系话呢个唔系我行政长官话决定边个人可以参选唔可以参选，一切依法办事，大家知废话啦呢、这个。聂德权咧亦都系冇回应嘅。咁你话逼林郑讲明唔 DQ， 我觉得亦都系戆居嘅，其实。真系唔系佢一个人说了算， 唔系 系啦，呢、這个好简单，就系话香港啊冇一条法例叫做咩咧，剥夺政治权利 系冇嗱，老实咁讲，我都话啦，你如果《星岛日报》讲咗出嚟之后咧，你试下问梁美芬，试下问呢一班所谓嘅中国法律专家好，或者香港 根据边条法例？ 汤家骅 系啦， 你试下问 边个 echo 咗出嚟咁？ 根据边条法例？ 嗱，冇可能噶。嗱，你如果香港真系再次用釋法嘅方式去 DQ 姚松炎嘅话咧，呢件事系严重到不得了。 嗱，点解咧？我话俾你听，第一样，正正因为无法可依，所以点解由政协、王国强、大公报同星岛系咩咧？其实系喺政治上边做势。 做晒啫嘛！ 如果有法可依，佢会唔出声。到你报名嗰日，我先至 DQ 你，一夜打沉你，你连 Plan B 都点攞出嚟，系咪？ 我哋呢叫做咧双重嘅作用嘅，一叫放风，又跟住睇下你哋嘅反应。 所以咧， 你反应。 第二做势啊，施压向呢个选举事务处冯华嗰班友施压，你自己识做啦。咁样你系咪唔尊重人大啊？嗱，讲紧系尊唔尊重咋，唔系犯唔犯法啦、啊。而家、好啦，亦都考验紧呢个郑若骅僭建司长。究竟今次僭建事件之后呢，他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政治判断力啊？不是说僭建判断力啊，政治判断力，你究竟想不想做下去？如果你 DQ 姚松炎的话，即是你不想做了，我告诉你，一定反你台。你问我很简单，不谈 Plan B、我们香港人是没有 Plan B， 你问我。有和没有都不是这个时间讨论。现在香港人只有一个立场，就是我哋系唔会再接受有任何嘅参选人因为选举确认书嘅问题而被取消资格。嗰九千几人投票嘅人，嗰两万六人系显示咗一个好清楚嘅态度。如果你哋再玩呢啲咁嘅手段咧，嗰班人咧系会上街包围律政司。我话俾你听，律政司嘅办公室啊，唔会净系去政总。我话俾你听，因为上一次 DQ 话由个 returning officer 作出，呢个系讲大话嘅，后边一定系律政司嚟噶。是郑若骅咩嘅呢单嘢，唔系由嗰个选举事务处搵个 E.O. 出嚟挡噶。你唔好谂住上一次袁国强咧就匿埋啊嘛，喺确认书嗰度啊，即系梁天琦被 D.Q. 嗰次啊， 未完事噶呢个确认书咧，应该系仲系一个嘅叫做选举复核嗰度噶， 仲复核紧噶， 仲复核紧噶， 系啊。 嗱，所以我想讲咧就系话我自己睇咧，升到嗰个用语咧。其实是用一种嘅政治放风咧，你所讲嘅施压又好，或者点都好，然后跟住咧系睇你香港市民同埋民主派嘅反应，你如何反应？嗱，如果你嘅反应系唔激烈嘅话咧，咁佢知道喂喐得。 唔系，所以我琴日好兴嘅原因咩咧？你班粉肠倾乜嘢？冯检基参选 Plan B 啊？你真系褪后咗几格啦，即系你已经接受咗人哋可以 DQ 姚松炎啦。如果你使乜倾 Plan B？嗱，收尾之後佢哋改正咗，就係話而家我哋唔傾。嗱，呢個我都係反而係正確。如果你一進入咗傾 Plan B 嘅話咧，我覺得中伏嘅真係。 我哋嘅意思，你唔好傾。 我哋只有一個立場，呢樣嘢係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如果你夾硬嚟嘅話，你即係叫香港人上街。如果係咁嘅話，三一一真正補選嗰陣時咧，你諗下建制派會點？你會佢會面對一個乜嘢嘅選情？是一直都一定攞唔到嘅。我话俾你听，就算喺九龙西系派出嘅系是但一个候选人都好，如果今次喺确认书问题里边取消姚松炎资格嘅话，呢个系民愤嚟嘅。 我认为咧， 呢个系 campaign issue 嚟嘅，其实系。 我认为香港 市民 亦都应该要 voice out， 一定要 voice out。 而家已经 voice out， 梗系啦，你唔可能话而家就倾 plan B， 我觉得。啊，你已经自动自觉褪后咗几格啦，其实。 你一定要知道有一样嘢就系话。你究竟根据边一条香港法例可以 DQ 任何人嘅参选权？喂，佢冇犯法喎、啊，而家你明明啊，佢唔系话犯咁啊，坐三年监好或者诸如此类，冇一条佢系冇违反任何嘅香港嘅法例系可以令佢冇失去参选权嘅、啊。 我都话啦，香港有冇一条法例叫做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啊， 大陆有啫、啊，系咪？而家寻衅滋事，香港有啦，煽惑他人，煽惑。 唔系佢而家都话我而家系 DQ 你今届啊嘛，话你今届唔可以再参 选。喂，佢系因为宣誓 ，base on 咩？佢系因为宣誓，你觉得因为宣誓呢样嘢而冇做到嗰个手续，所以佢就取消咗资格。 佢冇坐监，即系佢 冇。佢系因为宣誓 系啊， 嗰个问题系冇咗，唔系因为其他刑事罪行。香港只有一样嘢禁止议员翻去咩咧？就系、是、判刑超过三个月。 超过三个月，三个月系嘛？ 系三个月。 系咯。我就是意思，他根本如果你根据法例呢，你只可以说你将姚松炎捉入监判监超过三个月， 冇可能啦，唔通你宣誓捉人哋入监三个月咩？ 咁唔系噶，你睇到而家张达明咧，俾啲左部话佢僭建咧，明明人哋已经搞掂好晒， 出咗满意纸， 出咗满意纸，佢又冇件事噶，只要抹黑咗你先，咁咪得咯。嗱，呢啲就系方法啦。所以我成日都谂噶，我都可能系会俾人走去讲话啊，你僭建乜乜乜，其实我已经根据屋宇署嘅要求系做晒噶啦。其实不过将来大家喺见到大公报见到呢啲咁嘅新闻，一啲都唔好奇怪。系嘛？佢就会报道， 好简单。 佢唔会帮你澄清。 系啦，佢好简单达到就系，当呢啲新闻消息一上咗去嘅时候咧，呢、這个就成为一个 record， 跟住 viral。 系啦， 到你澄清就冇人理。 唔系，佢会用谈天牛嚟去 viral 佢啊嘛， 一路 viral 出去系啦。咁所以咧就呢啲大家亦都唔需要担心嘅。总之抹黑嘅嘢一定会出现，但你话捉唔捉到姚松炎去判刑咧？呢、這个始终香港都系一个有法庭嘅地方。 我 不是共产党说了算， 不是法律专家，但我很肯定，我现在很肯定讲一句，是没有任何一条香港法律是可以再次 DQ 姚松炎的。至于之前那届所谓的什么选要通什么叫要签一或者归 选举确认书， 选举确认书呢， 那个都是僭建下去的。 这个都是僭建下去的。 是啊， 我不承认这件事的。 现在都是审紧还是上诉紧的这个。 是啊，我不承认这件事的。 复核紧的这件事，只不过就是什么呢，他过海神仙而已，我阻了你梁天琦的话。咁咪咩咯？过海神仙咯，就系咁啫嘛。 咁梁天琦因为又有另外一啲案可能被捉入监，所以为佢用呢啲咁嘅方法嚟去，即系叫做暂时去做到嗰个效果出嚟先，就令到你入唔到立法会。 所以我咪话咯，任何泛民嘅政治领袖，你同市民讲咧系冇 plan B 嘅，只有姚松炎。跟住 what if 所有嘅嘢，呢啲嘢你都唔需要答，呢啲系假设性嘅嘢。系乜？你要问你问梁美芬咯， 我觉得 你问呢个大口狗咯，你问阿梁爱诗咯，关我哋咩事啊？我哋只有支持姚松炎参选，讲完啦一句，系啊，根本唔需要讲啊。如果系咁啊，点啊 ？Plan C 啊，点啊 ？Plan D 啊，点啊？ 因为咧，我都系讲嗰句，唔系唔遵守游戏规则，唔系唔遵守初选嘅游戏规则。我嘅意思系咩咧？我睇得出而家呢个星岛嘅报道咧，系一个政治放风行动，佢系要睇我哋个反应。所以市民的反应越激烈越好，即是越是企得硬越好。 这个 很清楚，我觉得如果我是姚松炎的话，我直情叫那些支持者抗议，走去星期二行政会议开会的时候包围这个行政礼宾府门口，这个特首办门口，跟清楚跟这个郑若骅说，郑若骅的责任来的，这个是不是这个returning officer。 但好处好处加个好处啊！你终于第一下声咳系你啦，我之后咧一定系俾你传染噶啦。好啦，咁所以咧，我谂讲起郑又话今日梗系唔会放过去啦。咁啊，咁 休息一阵先，真系要，因为星期日真系嗌咪嗌到条气管有事。